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戏剧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请您继续欣赏孟京辉导演的话剧《盗版浮士德》的下半部分。 我宣布，在新的千年里，女性美的标准只能以时尚杂志刊载的美女预兆为范本，女性美的标准数据为高5尺6寸，重117.7磅，胸为35寸，腰为23寸，腰围等于臀围的70%，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一位符合这个标准，她就是阿夫勒戴特小姐的表妹海伦。 这里有一个内外交困的国家等待你来拯救，浮士德，你要走一条仕途艰辛的康庄大道，浮士德，你要投身事变的洪流，你要纵身政治的漩涡，浮士德，这里有一片新的天地等待你来开创，浮士德，往前走，路边会有鲜花不断开放。 诸位，今天内阁会议讨论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商讨对策，同时听取两位外国专家的意见。 下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威利堡大学青年教授瓦格纳，这位是著名电气学者浮士德和他的助手梅菲斯特。 瓦格纳，瓦格纳， 福博士，原来二位是老相识。 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 好，现在进入正题，哪一位首先发言？ 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盗贼风起，强梁遍地，官吏快把国库给搬空了。 我们曾以礼仪之邦夸耀于世，而如今真是黄钟毁弃，瓦否雷鸣， 人心不正，国家不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正气，这个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大学生毕业就背井离乡，沉浮浮于海。 人们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见义勇为的勇士，呼唤清官，可是官吏贪污腐败，欺上瞒下，横行乡里，防盗门越造越厚，铁护栏越装越高，远远看去，我们的国家就像是一座监狱。 还有一伙奸商敢用枯枝败叶造防洪大堤， 还有假药、假烟、假酒 还假唱，滔天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罄竹难书。 我在贵国的农贸市场见识了假土豆和假鸡蛋，真是巧夺天工啊！我以为那是贵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作为一个文化学学者，我以为贵国之所以贫弱不振，是因为国民娱乐怯弱、涣散、浑浊、麻木、冷酷、悲缩。要想挽狂澜于既倒，就必须彻底改造贵国的国民性。如不对贵国的人格结构来一番剧烈的解组和重铸，那么一切美好的蓝图都将是空中楼阁。时代在呼唤着现代人格。建构现代人格，首先要弄清楚贵国的传统人格是什么，其弊端何在，因何而起。我们可以先从文化角度分析一下国民性，这个方法在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而后马林诺夫斯基又以评判弗洛伊德学说为契机，创立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美国人类学家卢斯班尼克的 Magritte 又以人格文化变迁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考察。 太多的洋文了， 要不要福士德博士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No Thank you。 我们对国民人格的剖析目的是什么？目的在于建构现代人格。奥尔波特成功人格设计、马斯洛的自我实践、罗杰斯的功能充分发挥都是有效的参照系。在建构现代人格中，要重建组织化自我，变他力取向为内控取向，同时我们还要致力于培植活跃、开朗、进取的高隐性能力。所以说认识自我固然不易，重组自我尤其艰难，是退回到传统人格的硬核中去安享死寂的宁静，还是以悲剧精神挺立起现代人的人格？历史在等待着我们的回答。 瓦格纳，瓦格纳，老夫对你真是要刮目相看了。当年我教你，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用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合适。 我爱我师，可我更爱真理。吴博士在红尘场中摸爬滚打，学生瓦格纳断不敢盲目跟从。 瓦格纳， 几年没见你脾气见长啊，研究文化学是不是？文化学。 瓦格纳，瓦格纳，他是一个搞电视的一个粗人，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这重塑国民性的理论振聋发聩，但要实行起来实在是太费时费力。首相，我沿着瓦格纳提供的思路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一定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讲。 瓦格纳认为贵国人心不好，需要改造。我看不必改造，我们可以提拔使用一批拒腐蚀永不沾的人，一批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一批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 一批吃进去青草而挤出来牛奶的人。 那是什么人？ 不是人的人吗？下面请看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人造人 Mephisto。 Mephisto Mephisto 起床了。 Mephisto Mephisto 起床了。这种人造人还可以帮我们寻找黄金。开始。 假的假的，镀金镀金。 演示到此结束。内阁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浮士德博士对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梅菲斯特， 我还算是有所作为吧？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真美啊，真美啊，让我们继续吧。 文明的曙光已把这方水土照亮，而我们要奔赴新的天地，路漫漫，西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边下边，上边下边，上边上边，下边下边，上边下边，上下边，上下边，上下边，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星星，天空黑蓝黑蓝的，有那么多的星星，每颗都有棱有角，像放在天鹅绒上的钻石。我忽然想起，我有很多年都没有见过星星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啊？难道我这些年这几十年就没有抬头仰望过天空吗？啊！后来我明白了， 星星一直在，时间流走了， 从来没见过那么澄明的天空。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一切可以从头开始。就在这时候我醒了，醒来看到是对面楼上刺目的灯光。我梦里见到的不是星星，是邻居家的灯火照在我熟睡的眼睛上。我睡了多久了？ 醒过来吧。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你又何必自讨苦吃呢？去日难待，来日可追。您人造人的计划失败，引起了邻国的金融危机，这又怎么样？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到那花柳繁华地野游一番？ 我这么大的年龄去那些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煞风景？秋行春令儿， 医学界的最新成就，可以使您老当益壮。那门前的河水都要向西流，而那太阳也要向东落。您难道没有兴趣？ 浮名似流水，事业最重要。我要光，我 我要更多的光。 四位榜样试图凭自力翱翔于天空，后被世人塑了铜像，和中国一位身缠二踢脚的先行者一起蹦蹦在人类征服外太空纪念馆中。这里是塔斯社东西方制作记者彼得洛夫在现场为大家报道。 让我们在这一时间内同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回顾人类征服外太空的历程。1948年，美国利用虏获的德国技术，用威尔火箭将一只罗猴送入高空，但是点火后不久猴就死去。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1年，苏联的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成为环绕地球的第一人。 1962年，苏联的载人飞船东方三号与东方四号在太空会合。 1963年，苏联的捷列什科娃成为第一位太空中的妇女。 1965年，苏联的列昂诺夫第一次在太空中行走。 1966年，美国的双子星座八号完成首次空间对接，通向月球的道路打开了。 1967年，美国宇航员怀特和查菲成为第一批空间计划的牺牲者。 1967年，联盟一号降落伞没有打开，苏联宇航员卡马洛夫死亡，苏联登月希望破灭。 这里是 CNN 记者，我们现在在 NASA 采访训练中的福士德博士。请问福士德博士，您现在感觉如何？ 神清气爽，每天晨练都要拿2个小时的大瓶。 Incredible！ 美国生活邮报专栏版作家说您最近刚刚动了小肠疝气手术。 谣言， 谣言。 那么您是如何应付您的老年性疾病呢？一般的器质性变化。 谣言， 又是谣言。 那么您为什么参加探险呢？我想一定是为了挑战自我。 谣言，还是谣言。我想福博士一定不会这么认为，因为福博士曾经说过，挑战自我的事儿就留给那些没有自我的人去做吧。谁要挑战自我，可以去蹦极、撞卡丁车、乘过山车。 那么您参加这次探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迄今为止，没有人对这种动力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无可置疑的是，从直立行走到第一次穿越非洲热带大草原，人类始终体现着这种力量。这火一样的热情为冰河时代的越洋探险家提供动力，引领他们穿越广阔的欧亚大草原，越过了亚洲和北美之间的路桥。 今天我们心中也燃烧着同样的热情。 Incredible！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全世界人民翘首盼望的时刻就要来到，我们欢呼，我们歌唱。飞船已经降落在火星表面，再过一会，胡博士将踏上火星，成为第一个在火星上漫步的人。 胡博士跨出了飞行舱， 他慢慢地走下了悬梯。 马上，胡博士将成为第一个在火星上漫步的人。 我对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孜孜不倦，我对医学、化学、物理学苦心钻研，新知识旧学问兼收并蓄，大理论小细节驾轻就熟，淡泊宁静读柏拉图、奥古斯丁，神思飞扬诵尼采、叔本华，美，真美啊！你端庄温柔，还带有些微的矜持。你口唇上的殷红，脸颊上的霞光，今生今世不能忘掉。你低垂的双眼，深深的、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坎上，美，真美啊！我这不是沦落，我这是堕落，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是我靠科学生财、凭智慧致富的新举措，美。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孟京辉最新导演的话剧《盗版浮士德》的下半部分。导演孟京辉说，《恋爱的犀牛》与《盗版浮士德》相比，前者更偏重于理性化，而后者从音乐上来看更侧重于非理性。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重新欣赏一下《恋爱的犀牛》当中的精彩片段以及音乐。 万物复苏。 的季节里，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将建造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钟表。 它巍然屹立， 坚不可摧， 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在这个洋溢着快乐和紧张气氛的钟表制造现场，您能想到些什么呢？ 彩票。 对了， 建造大钟的彩票即将发行，中奖者可得到 300万元的巨额奖金。 这是从奴隶到将军，从平民到大款，神速转变的最佳途径，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请把握时机， 创造美好的未来吧。 这个大钟修建的好大， 1000公斤，仅仅秒针就1000公斤，时间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走得这么沉重，有哲理。 新时代科技的奇迹，机芯儿全部由航天部提供的钛金属制成，经得起是非荣辱、沧海桑田，象征着我们的民族。 100位本世纪出生、本世纪死去杰出诗人的诗句被刻在表盘上面。 67岁的老诗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入选，单刀自杀。 献给来临的新世纪，举世无双的大钟全部由我们设计、我们施工，应该写上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建议写成世界第九大奇迹，外星人的引路灯塔。 为大钟发行的彩票已经累积到300万，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能拿到这笔钱的将是跨世纪的幸运儿。 我听说表盘上的数字是镀金的，就像这个世纪人最爱说的，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家邻居答应给我50000块钱，如果我把他的字母缩写藏在表针后面。 我要在8点钟的旁边偷偷刻上我自己的名字，这样就能流芳百世。 我要在9点钟的边上刻上我爱人的名字，旁边再刻上一颗心，象征我们俩忠贞不渝的爱情。 爱情？ 爱情？ 什么爱情？ 爱情是美好的，但是不堪一击。爱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爱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 图拉，图拉，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跟个诗人似的，你总是不高兴。你不过就是只黑犀牛，甚至上不了濒危灭绝动物的红皮书，真不知道你那个大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跟白犀牛塔纳合不来，对河马也没好感。哎，新的犀牛馆就要盖好了，动物园准备拨一笔钱再买一只犀牛，也许是一只性感的漂亮的非洲母犀牛，一头真正的黑犀牛。 1999年5月16日，图拉，草料2吨半，苹果1公斤。出外散步4小时，7点钟回蓝就寝。5月17日，他8点钟出门上班，穿淡紫色套装。晚上6点回来，看起来很高兴，买了很多食品和书。7点钟，那个男人来访，有钥匙，一夜未离开。5月18日，一早传来吵闹声，男人离开，他追下楼去，又哭了。1星期来的第三次。 我说的是爱，这感觉从哪儿来？从心脏、肝脾，人的哪处内脏里来？也许那天月亮靠近地球，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季风送来的海洋湿气使你皮肤润滑，内膜形成的低气压让你心跳加快，或许是来自心里的渴望。他房间刚换的灯泡，他刚吃完的橙子留在手指上的清香，他忘了刮的胡子刺疼了你的脸，这一切作用下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感觉，就是所说的爱情。 四 我乐意。 小时我 在一个下午的什么时候，我抬头看看四周，我看到西边的太阳金光灿烂的在墙上画出了日月交相，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无法开口。我想吻你，我要吻你，我在你的拥抱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那个下午就在宁静和安逸中消失了。你给我讲了几支最迷人的故事，还给我唱了几支最动听的歌曲，我开始觉得人生有了阳光灿烂的时刻。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自己走出来， 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家，没有人需要我，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零，是空落落的一片。我可以花钱买很多女人同我上床，同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人睡觉，可我还是孤单一人，没有人会紧紧地拥抱我，我的身体还和他人无关。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你，我觉得你和我一样孤单，我忽然找到了我要做的事，我可以使你幸福。 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 那有什么好？我也想知道。 离开他。 不可能。 再试一试。 不可能。 不要再理他了。 我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 我真的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 我真的是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不要再理 他了。 不要再理他了，不要再理他了，明月，不要再理他了，除非你是一个自虐狂。 你别冲我嚷嚷。 明明，别再理他了啊，这样对你不好。 我偏不，我偏要理他，我偏不听你的话。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帖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你怎么了？ 没事。 哟，你受伤了？ 我找他去了。 找谁呀？ 你喜欢的那个人。 那你干什么呢？ 我给他说，让他好好待你，或者离开你。 那他怎么说？ 我要让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为了让你和我都明白他是不可改变的，他会对我很坏，而且不离开我。你干什么？ 再找他去。 哎，你还想挨打吗？ 他们会对每天打人感到逆反。再说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别让我看你一眼。 过分夸大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是一切不如意的根源。在如今有着无数可以选择的信息时代，死心眼这个词儿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疾病。忘掉他吧，走。 忘了他吧。 忘了。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了他，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别人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屈辱，忘掉爱情， 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 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可我决定不忘掉它。 条，像那个做噩梦的年轻人。有谁知道我们每日的生活不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张床上做的另一个梦？只要你再次来到我身边，只要我再次紧紧拥抱你，我愿一直这么睡着，睡着七只山羊，八只。你来了，你来了，看样子是梦了，这也很好。明明我要带你走。 我说的是， 在沼泽上面， 这感觉 在幽谷上面，越过山和森林，越过云和大 人的每一处得到你了， 越过太阳之外， 也许那天月亮靠近地球 之上， 太阳直升北， 越过星空世纪的乌鸦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 内蒙新出的低气压带 就是宽阔的非洲草原，夕阳挂在长颈鹿边长 颈鹿上， 万物在雨季来临时 焕发。我刚吃完了长枝留在手指上的清香，它爆了挂的胡子刺疼了你的脸，这一切作用下，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感觉。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东西，图拉的心和我自己，你收留他们吧。我心爱我的命，却无知的鸟兽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一切路口的警察为你亮起绿灯让你顺利通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位， 都成了黑墨水味。